第五十二节，日常的向死存在与充分的生存论死亡概念。在生存论的标化中，向终结存在被规定为向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不可逾越的棱在存在，生存着向这种可能性存在，把自己带到生存的完完全全的不可能面前来。经过这种对向死存在的貌似空洞的特征标化，这一存在的具体化又已在日常生活的样式中展露出来。按照对日常生活具有本质性的沉沦倾向，向死存在表门自身为在死面前有所掩蔽的闪避。我们的探索曾首先从对死亡的存在论结构进行形式上的标化这项工作，过渡到对日常的向死存在的具体分析，而现在则应当反过来进行，通过对日常的向终结存在的补充性阐释，来获取充分的生存论死亡概念。对日常向死存在的解说，以常人的闲言为线索，人总有一天会死，但暂时尚未，前此只阐述了人会死。而在总有一天但暂时尚未这种说法中，日常状态承认了某种对死的确知之类的东西。没谁怀疑人会死，死在曾经描述过的别具一格的可能性的意义上，作为某种东西悬浮而入此在。而上面所说的不怀疑所包含的那种确知，却无需乎与那某种东西相对应，日常状态就停留在这种两可的承认死亡的确知上，以便继续遮掩死、削弱死、减轻被抛入死亡的状态，有所遮蔽的在死之前闪避。就其本来意义来说，可能对死亡并不是本真的确知的，但它却又是某种确知。这种确知死亡的情形如何呢？确知某一存在者，这等于说把它作为真的存在者持以为真，而真理意味着存在者的被揭示状态。一切被揭示状态在存在论上都基于原始的真理，即此在的展开状态。此在作为展开了且开展着的和揭示着的存在者，本质上就在真理之中。确知则基于真理，或同样原始的隶属于真理。确知这个词同真理这个术语一样，具有双重含义。真理原始的等于说有所开展的，这是此在的一种作为。由此派生的含义意味着存在者被揭示状态。与此相应，确知原始的意味着作为此在的存在方式那样的一种确知。而在派生的意义上，此在所能确知的存在者却也被称作某种被确知的或确定的存在者。确知的一种样式是确信，在确信中，此在为通过对被揭示的真的事情本真的见证来规定他向这一事情有所领会的存在。如果此以为真基于被揭示的存在者本身，如果就其对这样得到揭示的存在者的适当性来看，他作为向这一存在者的存在变得透彻明晰了，那么持以为真作为至持在真理之中是敷用的，而随意编造或对以存在者的单纯观点则欠缺诸如此类的性质。持以为真是否敷用，要以它隶属于旗下的真理的要求来衡量。真理的要求则从有待开展的存在者方面与开展活动的方向方面获得他的权利。随着存在者的种种不同，按照开展活动的主导倾向与广度，真理的方式，从而还有确知的方式就有所变化。眼下的考察还始终局限于对确知死亡的分析，而这种确知最终会表现为一种别具一格的对此在之确知。日常此在通常遮蔽着其存在的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不可逾越的可能性。这一实际上的遮蔽倾向验证了这一论题。此在作为实际的此在，在不真之中，因而隶属于这样一种 遮蔽着向死存在的活动的确知，必定是一种不适当的迟疑为真，而不是怀疑意义上的不确知。不适当的确知，把他所确知的东西保持在遮蔽之中。如果人们把死亡领会为在周围世界中照面的事件，那么由此得出的确知就无涉乎向终结存在。人们说这个死要到来是确定已知的，人们这样说着，但却忽略了为了能够确知死亡，本己的此在自己就向来须得确知它最本体的无所关联的能在。人们说这个死是确定已知的，并从而把一种假象植入此在，仿佛他自己确知他的死。日常确知的根据何在？显然不在于单纯的相互说服，人们却日日经验到他人的死。死是无可否认的经验事实，日常的向死存在以何种方式领会如此奠定的确知？当日常的向死存在尝试思考死亡的时候，答案就泄露出来了，甚至这种思考是以批判的审慎态度进行时也是一样。就人们所知，人皆有死，死对每一个人都是最高程度的豁然的，但却不是绝对确定可知的。严格说来，死只能具有经验上的确知可知性，这种确知必然赶不上最高程度的确知，即我们在某些理论认识领域中所达到的确定无疑的确知。在这样批判的规定死亡的确知与玄灵的时候，首先公开出来的富有是对此在的存在方式的误解，以及对隶属于这种存在方式的向死存在的误解。这种误解标化出了日常状态的特征，亡故作为摆到眼前的事件只在经验上是确定可知的，这一点并不决定对死的确知。死亡事件当然可能是使此在才刚注意到死亡的实际诱因，但若停留在上述经验的确知上，则此在可能根本没有就死亡所示的那样对死有所确知。即使在日常人的公众意见中，此在似乎只谈对死的这种经验上的确知，归根到底，此在却仍然不是唯一的和首要的居止于摆到眼前的死亡事件。即使在闪避自己的死亡之际，日常的向死这一终结存在所确知的事情也不同于他自己在纯理论思考中可能迟疑为真的事情。日常状态通常对自己掩藏起这一不同，他不敢透视其中唐奥。前面曾描述过一种日常的现身形态，那就是貌似大无畏地面对死亡，而其实小心翼翼地操劳于对这一确知事实的优越感。日常状态通过这种优越感承认了某种比单纯经验确知更高的确知。人们知道确定可知的死亡，却并不本真的对自己的死是确知的。此在沉沦着的日常状态使得死亡的确定可知，但是它以闪避的方式是确知的。这种闪避在现象上却从它所闪避的东西方面证明了必得把死领会为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不可逾越的确知的可能性。人们说死确定可知的会到来，但暂时尚未。常人以这个但字否定了死亡的确定可知，而这个暂时尚未并不单纯的是个否定命题，而是常人的一种自我解释。他借这种自我解释把自己指引向此在当下还可以通达可以操劳的事物。日常状态迫入操劳活动的紧迫性，松解开乏味的无所作为的想死这种羁绊，死被推迟到今后有一天去，而这又是以引称所谓的普遍裁判来进行的。于是常人掩盖其死亡之确定可知性质中的特有性质，死随时随刻都是可能的。何时死亡的不确定性与死亡的确定可知 结伴同行。日常的向死存在赋予这种不确定性以确定性，并以这种方式来闪避这种不确定性。但赋予确定性却不会是意味着要去计算亡故这件事何时会碰到头上，此在反倒逃避这样一种确定性。日常操劳活动为自己把确知的死亡的不确定性确定下来的方法是，他把切近日常的放眼可见的诸种紧迫性与可能性堆到死亡的不确定性前面来，但这样掩盖起不确定性也累积确知定可知性，于是死亡的最本体的可能性质掩藏起来了。这种可能性质就是确知的而同时又是不确定的，也就是说随时随刻可能的。对常人关于死亡及其悬浮而入此在的方式的日常话语所进行的充分阐述，已把我们引到确定可知与不确定性这两种性质。现在就可以用下述规定来解说整个生存论存在论的死亡概念了。死作为此在的终结，乃是此在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确知的，而作为其本身则不是不确定的不可逾越的可能性。死作为此在的终结存在，存在在这一存在者向其终结的存在之中。对向终结存在的生存论结构进行解说，是为了把此在即以能整体的作为此在存在的存在方式摸索出来。连日常此在向来也已经向其终结存在着，这就是说不断的即使以逃遁的方式理解他的死。这一显示出这一囊括着规定着整体存在的终结，绝不是此在在其亡故的时候才最终来到其上的某种东西。此在作为向其死存在的存在者，他自己的最极端的上位总已经被包括到他自身中了，而其他的一切则还都处在这一极端上位之前。所以就存在论而言，不适当的把此在的上位阐释为亏欠，而又由此从形式上推论出此在的非整体性，这些做法都是没有道理的。从先行于自身取出的上位现象与操心的结构一样，根本不是反对某种可能的生存整体存在的证据。这种先行于自身道才刚时那样一种向终结存在成为可能，如果操心作为此在的基本建构与死亡作为这一存在者的最极端的可能性联系起来了，那么我们自己向来所示的那一存在者的可能的整体存在问题就有道理可言了。同时这一问题是否业已得到充分解答却还是个悬案。向死存在基于操心，此在作为被抛在世的存在向来已经委托给了他的死，作为向其死亡的存在者，此在实际上死着，并且只要他没有达到亡故之际就始终死着，此在实际上死着。这同时就是说他在其向死存在之中总已经这样那样做出了决断，日常沉沦着在死之前闪避是一种非本真的向死存在，但非本真状态以本真状态的可能性为根据，非本真状态标识出了这样一种存在方式，此在可能错知自身于其中，而且通常也已经错置其自身于其中了，但此在并非必然的与始终的必须错置自身于其中，因为此在生存着，所以他向来就从他自己所示的和所领会的某种可能性方面来把自己规定为如他所示的那样的存在者，此在也能够本真的领会他的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不可逾越的确知的而作为其本身则不确定的可能性吗？这就是说此在也能够保持在一种本真的向终结存在之中吗？只要不曾把本真的向死存在提供出来，并从存在论上对之加以规定，对向终结存在的生存论分析就总带有一种本质缺陷。本真的向死存在意味着此在的一种生存上的可能性，这种存在者层次上的能在富有必须在存在论上是可能的， 这种可能性的生存论条件都是些什么？这些条件本身又应如何成为可通达的？ 家常读书制作，感谢您的收听。